夜你不告而别，只留下了遗忘，捣碎了幸福的假象，带走虚幻美满。整颗心悬挂在风里飘荡，失去重力的身躯在摇晃，怎么舍得我受伤，怎么你都不管。迷失在慌乱的城市，探索你的去向，身边的行人太匆忙，谁会听见迷惘。或许我不该再勉强奢望，或许我早该将自己埋葬，过去快乐的时光就当作梦一场。那一场好致命的大雨淋湿了我的心，你的身影消散在风里。那一场好致命的大雨听不见的抽泣，让我化作路边的泥泞。那一夜你不告而别，只留下了遗忘，捣碎了幸福的假象，带走虚幻美满。整颗心悬挂在风里飘荡，失去重力的身躯在摇晃，怎么舍得我受伤，怎么你都不管。迷失在慌乱的城市，探索你的去向，身边的行人太匆忙，谁会听见迷惘。或许我不该再勉强奢望，或许我早该将自己埋葬，过去快乐的时光就当作梦一场。那一场好致命的大雨淋湿了我的心，你的身影消散在风里。那一场好致命的大雨听不见的潮起，让我化作路边的泥泞。在哪里， 在哪里， 在哪里， 在哪里， 人群里是否曾有你的踪迹。雨不停， 雨不停， 风不停， 风不停， 能不能回到原点，一切重新。 辛苦却抛下了一切，让我坠入一片从云彩无夜幕，你随我失声在狂风暴雨痛哭烟雾弥漫，我只能用烟草麻痹痛楚结束。在陌生的国度踏上了不归路，就像个苦心深切，你要小心地我难不出，守候着你的回复，宁愿答案更残酷，让我清醒觉悟。 闭上双眼，只留在这里。